六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灯，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林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我来访 有你有我在 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考研时间的逼近，越来越多的考生觉得时间太紧张了，再加上考研竞争压力大，就业形势严峻，使得2017年考研的考生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备考。考研自习室、金线、牙膏、牙刷。何方大神在此安居呢？咱们现场看看去。 同学，什么事？同学， 图书馆大门开了。 这就开了？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旁边，旁边，旁边， 哎，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后面。 别瞎 搅啊！后边去吧。 你过来了。 哎，后边去。 哎，这地儿我到了。 对，我到了。 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往这，哎，往这儿挤挤，往这儿挤挤。 哎，你别往这儿啊，我是女同学。 你是女同学，我也没要求你干什么，那挤挤，这俩座对不对？ 什么俩座啊？ 你坐这个，我坐这个， 一个半人的座，我还得放大衣呢。 你怎么还站一个半人呢？你这都这么紧张的位置，你看这满满的。 小点声，这是图书馆自习室，不是自由市场。 哎， 讲点公共道德行不行？ 不是， 你们这样非常的不礼貌。 哇，您这声也不小。再说了，你跑后边的，你这 对。 最后你溜进来了，你要不凭着自己瘦跟泥鳅似的自 动 钻， 要有雷锋那种钉子精神，有挤劲儿，有钻劲儿， 嚯还有挤劲儿。 百米多少啊？ 这这他妈是 不是刚才冲刺来的？我怎么他就跑我前面来了？你百米多少秒？ 你是因为被人踩鞋了，他还跑你前面去的啊？他为什么没撞过我，你知道吧？ 怎么呢？你给他撞一边去了？ 身体不行， 一大清早就排队。你瞅你的脸洗了吗？ 洗了。 牙膏还在脸上呢。 哎呦，我想把牙膏洗的脸， 头发粘上了，粘了。哎，对，你是不是把牙膏当发胶了挤的？ 哎呀，这没留神，这谁难免？你洗脸了吗？ 拿热毛巾一敷出来了。 一敷，我这脸还肿着呢吧？ 哎，你看那么细干嘛？我又不嫁给你。 呦，同学，同学， 怎么了？吃牙膏了？ 不要妄想，我有女朋友。 谁问你了？哎，你这嘴不如他利索。 他上面要是不是因为有课，我也不利索了。 你们俩六级都没过吧？ 我过了。 没有， 别废话。 我告诉你，刚才维持秩序的老师是不是让你给瞬间给吞没了？ 吞没 老师吃了？ 不是你们那 我吃人， 你来的这一波人把老师瞬间给吞没了。 是不是你吞的吧？ 就是。 好家伙，你们这个班的人认为真够野的，我觉得。 他们这班人 是老师，别那么疯狂。春运赶火车似的。 就是春运赶火车来着。 你这么大一包裹拿过来干嘛呀？ 占地儿。 哎，你一人占俩地儿合适吗？ 合适。 你一个人占俩地儿。 凭什么呀？ 对，凭什么呀？ 他一人还占一个半人的地儿呢， 我强烈声明谴责了。 你真是一个人瘦点还好说，万一是一胖子呢？你们仨挤着多难受啊！我占一个半，我先拿着衣服一挡，谁也没注意，这样咱们大家都松快点。 我注意了，我 这不也为你争取的空间吗？我跟你说，我可不是下午在这待着，我可待到晚上呢。太挤的话，空气不好。 嘿嘿，你吓唬谁呀、啊？我就没打算回去。 我吓唬你干嘛呀？我吓唬你有意思吗？我明说吧，我就这儿驻扎。 那我也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啊， 扎住。 本科不是四年吗？我已经待五年了。 你们这么临时抱佛脚可真不行。 我这个我是准备考研。 我们也一样。 你们不是准备考本科吗？ 谢谢你啊，我有这么年轻吗？ 谢谢你，我学有这么次吗？ 你一时十五二十二。 这你考什么 呀？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 你考什么研究生还背这个呀？ 青海里平蒙探南阳分在南北里探南阳 这还现在才背，这都是初中课本。 真逗这个人！我跟你说，上半年我就没见你来过。 出手四九平常走，五九喝六九喝边看牙聊七九。 也不学什么这个， 这像念经 呢。我说。 不要影响别人的学习。 进入吐佛水，脑袋胳膊腿，要想写文章还得吐佛水。 你打算晚上驻扎在这儿？你准备好东西了吗？ 准备了。 当然是这样的了，而且咱们不外露。你看，像这样带着大包裹来，一路就遭人骂吧。之后 着 我这的看见没有？ 什么？ 收拾的妥妥帖帖的，看着。 什么？ 外衣脱，睡衣。 别脱！哎，我有女朋友，你可不能这样。你这借机会对我一种、 哎， 这是一种暗示。 这睡衣也是那种毛绒的那种，我基本上都穿身上带身上。 把什么都穿身上带身上了？ 这大棉袄为什么占地儿呢？晚上它就当了这个褥子了。 你晚上但是还铺着睡啊？ 那可不是，你省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了，就起来就得过来占地儿啊。 把你自己一人锁在图书馆里边， 有什么不行？ 晚上黑黢黢。一个人都没有，你不害怕？ 图书馆，这又不是洞穴。 是大学，不是洞穴。 看见没有？旅行用的牙刷、牙膏，这么一折，啪，长了吧？ 折了。 你放反了折，它能收起来。 哦。 哎，你看看，这小肥皂这么点儿，我知道我用得着酒店的。 你先等会儿，同学， 嗯， 住宿舍，你上酒店拿什么肥皂？ 小啊，这个。 不是，我没问他个儿大小，你是住酒店来着？ 不是，你没听明白。要是我以前住酒店，拿了他们的肥皂，我就知道在这儿轻装简行。 啊，这四个字必须得这么顿着说，是吧？ 明白不？ 连起来说不出来是吧？ 哎，你看这个小毛巾，其实就是一块眼镜布。 尽管眼镜布叫小毛巾啊。 你晚上还在图书馆里洗澡啊？ 这同学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啊？ 有一时十五二十二， 那数钱的是怎么着？ 我呀，俩眼睛布，这个晾干了擦眼镜，湿的时候呢擦脸。 好、哦，要不然你那脸这么脏呢？ 哎， 哇， 哎，他冷不冷冒一句，他是不是那撒意上睡着了？ 去你的吧！ 这种一看就考不上研。 哎，这可不一定， 这他大茬了。 你学的根本就不尽心不尽力，这个 尽心竭力点点滴滴你们准备好了吗？复习材料买好了吗？重点抓住了吗？那知识储备够吗？习题都看过吗？ 就您这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您这还看习题呢？ 怎么了？ 您数数连乘法都不会，还得五个五个往上数呢。 真是，你考什么专业啊？我听听。 对， 计划统计。 是计划是统计？ 计划统计这是一个专业，你什么专业？ 英语。 哦，我说不明白我们这是呢，你呢？ 电子。 然后 我跟你们说，早上六点多我就在咱们学校天台。 谁问你了？ 天台我就开始背单词了。 学校天台，学校 脚下老底儿啊。 啊。 我迎着曙光啊，我沐浴着这个晨光啊，就我迎着这个朝霞呀、 啊。哎，已经三光了啊！ 他早上起来就。必须得迎着， 对， 他怎么没输过？ 对， 我就这个，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叫放屁， 石龟打仗，水龟打仗。 您就说您早上起撂接手不就得了吗？ 在楼顶上。 不是，我是说这个也一天之计在于晨，一早上起来念英语特别有感觉， 肚子给劲儿。 不是 啊，英语这什么玩意儿？ 说来了， 这同学没法跟他聊天。 五十五六十， 不是同学，我想问你， 情商太低。 哎呦，你吓我一跳。说同学， 嗯， 你早上起来就得上天台。 嗯， 好、哦，这可是老生戏，上天台，还要打金砖。啊，于魁智、谭元寿，这都唱过这戏，都拿手之极。 你是 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四。 我觉得 他们是不是都统计谁上天台？ 够五个花一正字是吧？有一 十 三十 五二十二十三十四， 还是有点困的。 对你起太早了， 一会儿趴这桌上我睡会儿，我还带了这个抱抱枕。 好， 别睡，哎哎哎，你睡我们怎么办？ 你们学你们的呗， 我们学你在我边上睡，你这影响我。 像你什么呀？ 再说一大小伙子跟着读书，旁边睡一姑娘，这可好说不好听。 我就趴在那儿，又不是躺。 你有呼噜？ 谁呀呼噜？你这同学？ 五十三十， 这是电门 是吧？ 哎呀， 你看我，你这不认真学习劲儿，我觉得你就不应该来自习室，在宿舍就解决了。 他吧？ 你？你还上那趴会儿睡觉？你看有功夫睡觉吗？抓紧一时一秒。 哎呀，你太烦了，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影响我，我还是得拿我的防干扰器。 什么防干扰器？电吹子。 别过来啊，电里的。 你在立电网呢？嘿，我还有防干扰器呢。 围挡它叫，知道吗？ 哎， 我这耳塞子我塞起来吧。 还是用我的防干扰器吧。有一个 哎，你净干扰别人了好吗？ 同学。 嗯。 您这个。防干扰器，同学， 死睡得。 这防干扰器怎么什么原理？ 喜欢。 同学， 我听着呢。我告诉你说，这个呀，非得有点心灵手巧的劲儿，就家里的牛奶箱、饼干箱改造改造，成了防干扰围挡。你看，你这么折，这么着，再这么着，它不是能立起来吗？那你再这么窝一下，你就能挺住吗？然后你呀、啊，在这儿这么一下，哎，在这儿。这个就接 同学，你接什么呢？ 啊，我弄防干扰的围挡呢。 什么 干扰围？你把耳塞拿下来。 我说的 费劲不费 听不见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是防干扰神器哈、啊，耳塞的啊。 就这个东西，我给推广一下，行啊，给点儿。 这就要挣钱呢？ 好评吧。 幸亏我没听见，幸亏我没听见。 我要好评，我要什么钱呢？ 吓我一跳！你推广什么了？我都没听见。 防干扰神器、啊。 这什么有技术含量吗？对于我们学电子来说，这就是手工小儿科，幼儿园的水平。 管用就行。 什么叫管用啊？ 嘿，哎，帮我看一下这座啊，我得去护个肤。 哎，同学，几点你就去护个肤？ 我想起来早上起来没抹油，现在脸嘎 裂了。 现在脸干的巴的慌，你懂吗？ 巴的慌，我知道。 站好了，站好了。 不是学一单词，巴的慌。 你怎么过电呢？ 哎呦，这图书馆的水真凉！ 你妈刮胡子来着？你这 不是？好家伙，真凉真凉！我弄了一面膜在那个图书馆里， 在图书馆里头， 在图书馆那个卫生间里，我刚才我敷一面膜， 那没把别人吓着吧？我说那面膜都大白脸，哇一下跟妖怪似的。 有几个同学上厕所了，是吓一跳，但是我顾不上了，因为啊这两天在图书馆里睡，我觉得皮肤都不好了。 哎，你要在图书馆里睡，早上起来跟我一块往里挤的是谁啊？ 今天没有。我跟你说，你们别以为这些东西好像耽误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把一切物品准备好了，我们才能投入更积极更努力更紧张的复习和考研的这个状态当中。 新学期都要开始了，净听你说废话了。 怎么是废话呢？ 同学， 嗯， 你替我看着座啊。 怎么的？ 我出去运动运动，跑跑步去、 啊、 我这有点困了，吸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做做有氧运动，我先跑一圈去。哎呀， 这座，哎，这同学你租吗？这座干嘛？ 同学， 你回来了。 我刚出去五分钟，你就把我这座租出去了。 我就租五分钟。 你真会抓紧时间啊！再者说了，我让你替我看着，这座可不归你。 那不是也空的吗？ 那怎么叫空？我东西还在这儿呢。 行。 幸亏我跑得快，回来了。 他们又不偷你东西，真是。 说的形象。哎呀，好好复习啊。 喂，那个外卖小哥吗？你好，我要订一份米粉，对对对，牛腩米粉，对，送到考研中心，不是送到那个图书馆这块。好的，嗯。 订外卖 啊，中 中午就不要出去吃饭了。 哎，你这人也太会过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叫外卖， 别说话，别说，滴眼药水呢。啊， 不干扰我们吧？ 你怎么会干扰你们呢？ 在公共环境吃东西， 你 这是多大影响？ 带着盒饭多好。 看，这样了吧，没有吃的，干看着。 嘿，一会儿就离开你的座位上食堂去了， 心里不太好受吧？ 嗯，真是，早上我也带饭了， 同学 就带零食了。 同学，替我看点座啊，我去趟卫生间 刷碗去。 没有，吃完了有点不适应。 真是不懂，你不是要拿个保温的东西装吗？ 残羹冷炙，外边天寒地冻，再这么吃，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怎么考得了研呀、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他还是考医学院病号系。 哎呦，幸亏我有准备，我带着药呢。干嘛想来一片？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药我记得是提高胃动力的。 但这个药， 这个应该是就是恢复胃黏膜的。 但我这个药呢， 去胃酸。 这个药， 哟，你那么多胃病呢？你查查去吧，你十二指肠。 哎，你问的还真清楚，你怎么还认识十二指肠的药呢？ 不是，前一阵我因为考研紧张，我也有胃不好的这种表现。 你想说吃一片，你就直接说。 这又不是糖，干嘛呀？我还巧嘴啊！我跟你说，但是我特别佩服你这种精神，不像那个低头睡觉的，看一座在那点头睡觉，一会儿一磕头，一会儿一磕头， 一睁眼就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就这。 你还不学什么呢？这个，你这个叫有备 无患， 无患啊， 无患，无害。 英语系的可能中文稍微差一点点啊。 你是中国人不是？ 备上以后呢？ 无患， 你不用去，对你无患了，你就不患了，你就不用去药店。 我没事老上药店干嘛去 啊？买药啊，你都备好了，节省时间，而且呢给自己一份强心剂，自己不 我没带那药， 不行了，嘎一下自己缓过来，自己缓过来了。 同学， 心脏病， 你是不是有心脏 肝酸甘油三，不是那个什么酸油肝，不是 你中文是不行。同学， 甘油三酯，对 对。 同学 啊， 你这个外文学的心够狠的啊，什么病重说我什么？ 我是说你这个人真是有备无害。 无患， 不患不患不患不行。 你出去吧。 我干嘛出去？我还得喝点牛奶，喝点蜂蜜呢。 喝牛奶喝蜂蜜干嘛？你这两天不通畅是吗？ 不是，我最近心里有点焦躁，压力大，偶尔失眠，我现在得调养。 你的意思喝完就在这睡了？中午十二点在这睡了？ 吃完了睡个小午觉，下午接着学呀。 哎呦，你真是有备无害。 你无患， 对，你会了。 不过咱们俩再全有一招没有那位想的好。 哪招？ 人家带屁垫。 哇，两岁以后就不带那个了。 不是，我说 你说那叫屁 垫， 这是坐垫儿。 哦，吓我一跳。 老百姓大俗话知道吗？ 屁垫， 这家伙专门带着设计好的，有利于矫正那个 屁股的。 这屁股还有什么可矫正的？ 矫正哪儿啊？ 坐姿矫正的是。 我没听说屁垫的矫正坐姿。 怎么没有？现在有那种特别高科技的坐垫行吗？ 屁屁垫 有利于集中注意力还。 我听说有背着那背背垫还能矫正坐姿，那屁屁也有啊。 你听说过好坐垫能够集中注意力吗？ 没听说过。 不懂科学。 你是不懂得生活。 而且我觉得用最通俗的话讲，十月份过了，天气转凉，一个温暖的坐垫可以让他不用忍受椅子的刺骨凉意。 你没背一个是吧？ 比咱们能更高效的投入到紧张的考研复习中。 我觉得他那屁垫太暖，已经废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哎呦，你们看这张照片，一个五年级的小男生敷着面膜做作业，拍来发网上了。 哎呦，现在这个面膜年轻化了。 哟，面膜年轻化了。 对呀、啊，那面膜以前说都是年轻人啊，小姑娘们爱敷，后来发展到小小子们爱敷，现在连小学生都爱敷了。 现在真的很多疾病也年轻化，没想到面膜也年轻化。 哎、疾病面膜就都年轻化了，不是这跟疾病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呀，现在可能是不是大家都早熟啊？ 国事。现在啊，这个保养的理念呀、啊，深入人心，得从小做起，保养从娃娃抓起嘛。 哎呀，五岁小孩保养什么呀？你记得你小时候五岁时候什么样吗？ 我五岁时候 就现在这样 玩。 哎呀，这是为了避免油腻的中年从娃娃抓起。但是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敷着敷着娃娃成油腻的娃娃了？ 油娃娃， 他敷的是什么 啊？面膜啊，不是油啊，这小孩吸收得了吸收不了啊？用不着吗？ 吸收不了， 又什么胶原蛋白了，又什么大豆什么营养啊？ 对，要是一个小男孩，你敷那么漂亮干嘛？ 男人要沧桑， 对， 才有味道， 就应该小人老脸， 让小孩弄一脸褶子是吧？ 不至于， 就是啊。 但是一个孩子，这个 孩子受 大人在意， 大人影响，他不懂，他看人富贵好玩 啊、就是为了好玩，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小的时候也试过我妈那些什么高跟鞋呀、这个连衣裙呢，这都是为了好玩。 我估计号码也不合适。 但我要有孩子，我又不让他敷。 不让他敷什么？ 面膜呀。 你把那面膜说出来啊。 对，不让以为让你孩子敷蛋呢。 我就让他敷面膜。小男孩敷什么面膜？ 对，小女孩在敷， 也不敷， 那不完了吗？ 自然然的用那些儿童的营养霜。 对，宝贝儿， 嘎溜， 你这是大人呢，你用了我怎么办？ 哎呦， 哎呀， 这家子原来是抢面膜的。 我说小花，你现在年轻貌美，肌肤细嫩 啊， 还能这干嘛呀？ 我们女孩子的压力现在越来越大了。 有什么压力啊？ 怕老啊？ 我觉得吧，这个跟女孩子没关系，多大岁数都怕老，男的也怕老。 那你男的不挑脸啊？但是现在也越来越挑了。 我告诉你，关键您得技术好。 嗯， 您要说长得就年轻貌美啊，你跟天仙似的。 嘿， 您确实是得注意保养。 你这话说的就不客气。 小花，你说你都已经这样，你就别再捯饬了。 我觉得你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怎么还老分着个高低贵贱呢？ 我就说这有基础捯饬了就捯饬捯饬。 啊，怎么了？不好看也不能往好看的捯饬、啊。 不是，你就别再弄了，是不是？ 我不弄了，你到时候再埋怨我。 我不会埋 怨。你们这两口子。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情歌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像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唱这就不能你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傻傻的看着我说你有多爱我，这感觉已足够，牵我的手我知道需要天长地久的承诺，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不嫌太多，跟着我走，双脚踩在沙滩上迎着感动，我不需要海枯石烂的温柔，只要你每天都属于我，真心呵护我保护着就停。 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起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醉，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敢你乐敢醉，不会累。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九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人叫我 该有他，娱 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金九八米。小猪大磊，假设一下，如果女生对你们表白之后被你们拒绝了，你们是不是就要跟这个女生断绝一切的关系呢？连朋友都不愿意做了？ 不至于。 对，那得看小猪有没有新的盯上。小猪要有一新的盯上呢，就肯定跟那个不能做朋友了。 你要说我有一新的目标啊，我都觉得这话是个人话。我有一新的盯上，什么叫新的盯上？ 我把这目标省略了，这是一句省略语。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的女生表白被拒绝之后， 啊、怎么样？ 被拒绝啊？ 啊，我知道， 还是愿意跟男生继续做朋友。但是相反，大部分男生表白被女生拒绝之后，他们不愿意继续联系了， 将他睡倒了，是吧？ 因为是这样，这个女的呀还愿意保留一线希望，男的就必须康康给他切断了，别有这个念想。 这就是男人跟女人整个总体性格的差别。 哎，这是 你比如说王大磊， 哎， 追那个赵奶奶， 等会儿 孙女儿 啊、哦，你说清楚了， 追赵奶奶孙女儿杨洋，杨洋给他拒了。 哎呦， 那绝呢？那绝呢？ 他也是省略的说法，按你刚才那种一样的运用， 不 文法的运用、啊， 方式不一样。拒绝是一个行为，拒是一个动作。 王大磊呢？哎，不往心里去， 拒了吧 ，我在房子上。 你倒蛮大方啊，拒了吧。 嗯，王大磊就趁着暑伏那几天最粘人的时候粘着洋洋。 但王大磊的个性很女人了。 谁说的？ 你这是你刚才推论出来的吗？就是女人被拒绝之后，往往还愿意留一丝希望，而且还愿意继续黏黏。 男生也有部分的，就是希望能不能在以后的日常生活日久生情。 没看到本质，哎呀。 本质是什么？你说， 你这小猴晃脑袋，你说本质， 你说本质。 对， 我觉得你们对社会的了解、人性的了解，永远是特别肤浅的，就深入不下去。 你先别批判我， 就把事情沉到底儿。 等会儿， 不会说最后那本质，他就会把咱俩卷一通，他痛快了。 你说出来，我们俩也可以说你，你来， 花本质说。 这个还用问吗？对不对？ 当然问， 说不上来呀。 说半天不让我问了， 你说半天全是占地儿的话，正门的。 这个女生做表白的决定的那么一瞬间。注意这个定语啊，这是一个复合型的句子。 你甭说的废话，赶紧说本质。 他做表白决定的瞬间一般都想好了，要么多个男朋友，要么多个男性朋友。 就是说他也没那么坚决，是这意思吗？ 小花这个 反应迟钝。 刚才 你的这个真魂在你的窍里头 没有，在虎方桥上转悠的。 我是说多一个男性好朋友没有什么不好啊，比如说你碰到一些 坏人，每天下班路上堵你。 哎呦，那是早晚高峰的事儿了，不是说那上下班都是坏人，你懂吗？ 而且这，你要说小花，这个倒退20年这种情况可能还多一点。 对，现在谁还下毒啊？还下班堵你？ 路上堵截，这样情况少了。 这时候有一个男性好友，彪形的大汉。 哎，彪形的大汉。 他起码可能见到我还是愿意出手相助的。 万一他要是你找男性朋友，跟小柱似的，瘦的跟小鸡子似的呢？ 那也能抵挡一阵。 小柱，你知道现在你的地位了吧？ 我知道了。 再说了，我不太懂电脑，不爱玩电，然后呢，水管要滋水。 等会儿， 灯泡就接个什么滋滋，够吓人的。 谁也不平时不玩电，知道吗？ 家里进老鼠这些，我都不能亲自的出马。必须得整一男朋友或者男性好朋友 亲自出马。 你呀、要家里有老鼠别找男朋友，你找只公猫就行。 都让你们带跑了，我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谁知道啊。 还有一点就是表白的态度问题了啊。我认为在男女性别心理上的这个比较差异论而言， 你说让我们听得懂的行吗？ 差异相对论啊，部分的男生表白也是人生的头一回，所以未免草率或者简单粗暴。 他不是头一回那位呢？ 那可能好点儿，刷的刷的就强一些。 也许更粗暴，更那个。 但是咱们女生呢，是吧？咱们女生啊， 咱哪 还是把你归到那边？ 即便像咱们这外向女生，也是深思熟虑，经过一段时间的默默的暗恋才决定表白，所以呢，就老透着那么和颜悦色。 和颜悦色用在表白上合适吗？ 这是委婉大方啊， 虽然是句成语， 不像你们男生胡搅蛮缠。 谁表白的时候胡搅蛮缠啊？ 有啊，有这男生啊，就是你不收他礼物还当当当敲门送，那边叮咚叮咚，没完没了。 先 敲 门后敲门好不好？弄反了吧。 下班路上堵你，一拐弯蹦他跳出来的，这么答应我吧，这是你给你的鲜花。 哎，小花，你是不是过嘴瘾呢、没这样人堵你难受是吧？ 怎么老在这儿啊？ 为什么老在这儿啊？他住这儿，就知道在这儿堵你。 不是就说了吗？没有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 啊，三回换三种语法。 啊，别哭，别哭，别哭， 这就完了、 那就可能了。 这位太脆弱了。 大冬天风一刮，脸村了啊！ 好家伙！ 但男生那个死缠烂打是有的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而且这个女生一般心软。这求一求，有时候好使。 得了，咱们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吧。 啊？这是个互相促进的事儿吗？ 一帮一，一对红， 这不是学习。 那天我下班挺晚的， 还下班？ 你等会儿，你什么时候上了一班？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以前？ 那就那天呀、 21岁的时候，行吗？ 不， 不，23。 哎，你要这么说，这事儿像是编的，真的，记得这么不深刻。 下班呢，我这刚买一糖葫芦。 23过生日还给自己买糖葫芦？ 这。他管吃糖葫芦就当过生日了。 我刚舔第一口，谁后面拍了我一下，我一哆嗦，糖葫芦掉地上了。 我以为直接插嘴里了， 给我气的。王大雷，你是不是就嫌我？ 不是，他人家一拍啊，人都往前去，他你这往后来，把糖葫芦扔地上了， 给我气的。我一回头，又是那男孩， 又是那男孩，之前 就是黑胡同堵我那个， 就21岁堵你那个是吧？ 他呢，手捧一盒巧克力对我说了。我有一个故事想讲给你听。 这故事估计时间短不了，怕你饿。 小孩那会儿就低血糖的毛病了。 从高中的时候我就暗恋一个女孩，上大学之后虽然一直联系，但是那个女孩始终好像无视我的存在。那么就在这一天，她的生日，我给她拿来了一盒巧克力向她表白，不知道她是否能明白我的心意。 干嘛这男生这念经呢？ 我说你换我糖葫芦。我挑那最圆的，糖果最多了。 这男孩是你，要是我也不喜欢。你喜欢吃糖葫芦的人非要送你巧克力，他送你糖葫芦，你们俩早成了。 其实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躲避他的这个狂轰滥炸。 好，改变自己的口味一种方式是吧？ 我就拿掉糖葫芦这事儿不回应他， 借故支开话题。 对、装糊涂装傻。 你不需要装， 这真糊涂真傻。 哎， 啊。 我知道你们想夸我大智若愚，所以呢，我确实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 大智啊，那就是若愚啊， 那叫愚公移山，不叫愚公移山，知道吧？ 后来他因为老是这样没接没完，我实在有点烦了。 结果呢，口味改了，不爱吃糖葫芦了。 我看新闻上，《工人日报》写了一个新闻， 《工人日报》这么正经的文章， 说有个男孩也是暗恋这女孩，一直联系这女孩，女孩无感，就寄了一盒巧克力表白。后来呢，女孩回寄了一颗葱和一头蒜， 好啥那个炒叶菜， 里边加了一个纸条。 这我明白了，这女孩葱蒜这还不明白吗？ 葱蒜什么意思啊？ 这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同意了。 哎，过日子了，拿葱炝锅，蒜提味。 你看看， 拿个炒叶菜， 人家的意思很简单，你蒜哪根葱？ 你这太复杂了，这句话， 他就该打灯谜了。 后来我也学他了，我也买了一根葱，买了一头蒜。然后呢，我写了个小纸条， 哎， 妙就妙在这小纸条了。 小纸条写的是 还我糖葫芦。 嗨，这智商还停留在七岁上， 还得俩人加一块儿。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一火锅店前员工回店偷钱，并留字条称我会还的，不会有第三次。老板看到字条才知道被盗，立即报警。 哎，大家伙儿开个会啊，咱们这个店开张有一段时间了啊，生意呢不温不火，这个不是个什么好现象啊。大家伙 老板可能是季节原因。 怎么会是季节原因呢？你看都天亮了，应该咱们这个火锅店是越来越好啊。 这一代的人都虚不逮捕，一吃羊肉就上火。 人家那些个店为什么那么火呢？ 那吃火锅的年轻人啊，来一帮子，又喝酒又吃又划拳的。 怎么了？ 那老头老太太住的多地儿，他就容易生意不行，这不怪咱们。 所以说呢，那好多人现在都是开车去吃饭的，不嫌远，只能说明啊，咱们还不到位。你看那个叫什么什么老，那个火锅。那不是已经成为那个世界大企业还上市了啊？他反正是没少捞。咱们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我认为从这个食材跟那个选料上，咱们绝不略逊于他， 绝不略逊于他。 哎，就是胜他一筹，加强管理啊！咱们要为咱们这个企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严格管理。 哎，我来说两句啊，就是咱们老板现在说的一些都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啊，我作为咱们公司的经理，要特别强调一下，老板对咱们公司寄予的厚望。 你也把经理强调了一下是吧？ 对，我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你是大老板， 我是给老板打辅助的。 啊， 你是个游戏的什么角色呀？ 老板让我在线，我就必须给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进攻，咱们就全体进攻。 最近少玩游戏，咱还是来正经的事情好不好？ 咱拆塔去是不是？ 咱们各个品牌之间竞争这么激烈，咱们应该集合团战了。 咱们说点对企业有用、发展前途有好处的建设性意见。 对，我觉得老板早就开始对咱们的企业内部的管理流程充满了疑惑。 你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明白是吧？ 咱们这个火锅店，咱们为什么开除前一批的员工？产懒奸猾坏。趁着咱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偷麻将的啊，吃萝卜， 改进咱们的换气系统。我对你们不薄啊，给你们好吃好喝，你们偷萝卜干什么呀？ 切香肠吃凉菜。 哎， 我觉得 这可太松散了。 加强集体企业内控的一种制度管理。而且 这句话是从哪儿抄下来的？ 我希望老板全面清查，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流程，对应整改。 你是上级派下来的是吧？你不像是我下边的人啊。 我是应和着您的说法。 我听着你像是指挥我。 发挥一下。 行吧，他说这个倒是个实际问题啊，大家伙应该提些建议吧。 为咱们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那么我建议。 这才说到点儿上。 每天等员工来了，先给他们集体检查一遍。 身体啊。你检查什么呀？ 检查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还是直接说出来吧，我觉得你这么说我领会不了。 莫名其妙的塑料袋，不置可否的 俩薯片， 我这些 无关紧要的铁饭盒， 然后靠在屁股底的那个 小坐垫， 都很可疑。 我这些员工是的坏人， 是不是要把咱们公司里的东西往外挪 挪？ 另外呢，我觉得严控财会财务这方面，资金的支付记录得明确分明，得向老板经常汇报，今天花哪儿了，明天花哪儿了，罗列归纳总结研究整改完善。 然后一舔一插账有点乱。 有效防范各类经营风险。 同意，任可，咱好好干吧。 你看这几个全国 老板11:30了， 他已经把我说糊涂了。咱今天先开业好吧，明天继续讨论啊。 老板，你看那个员工没有？ 哪个？哪个？ 拿手挡着眼睛，吸了鼻子那个。 啊，怎么了？ 刚才他喝水的时候偷偷摸摸的，遮遮掩掩。您就没想过？ 我想什么？ 咱们这儿进的饮料这么老多，少一瓶咱可发现不了啊。 他要是就喝一瓶，就让他喝吧。 他喝一瓶，你喝一瓶，我喝一瓶，这多少瓶了？ 3瓶啊！ 就这么喝下去，咱们员工多少个？每个人喝个3瓶。 我跟你说，他那么喝饮料，他早晚糖尿病。 老板，我得说，您就是因为内控不严，所以才造成了经营不善。您一定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流程，对应个参啊。 你这套词还真熟啊，背的。 查查他去。 那你去查查吧。 员工。喝什么呢？刚才还拿手遮着脸。 没遮脸。 喝什么呢？ 喝水呢。 瞧瞧， 您看刚才那不是遮脸，我手里边有2片感冒药，我吃了。 哎，咱们最近饮料少了，你知道吗？傻了，暴露了吧？ 不是，我是 说不话来了吧？带走。 等会儿，哎，过来，等 老板，我冤，我停车场负责带车位的。 咱这不是开封府啊，不是说带走就能带走的。 老板，咱们可一定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程序。 行，我记住了，行了吗？错杀一千， 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咱们先给他 杀死。 不是查了，我那意思查 了。 你们俩查的怎么样？您甭管，都看我了，我是底下都派好人了。怎么样查的？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啊，没什么事。 你听见了吧？ 放了。 摸什么事？ 没什么事，这幸亏没什么事儿、这一有就有大事儿。 老板，告辞，我不干了。 哎，别，你看，走一个吧。 走就说明对您不忠心啊、稍微在内控上面对他贯彻一下。 那还是执行一下，怎么叫贯彻一下？ 给他贯彻落实一下，他就这种态度。 都走了，咱俩怎么办啊？ 老板，看见那个没有？ 那个哪个？ 奇怪的举动。你看他手里玩什么呢？是不是您的饮料？ 我的饮料。 会不会是咱们店里的酒？ 你怎么怀疑谁都喝酒啊？ 往家揣呀、哼，脸都红了。 喝多了。 瞧，嘴边那诡异的表情。 你过去调查一下吧。 您看我了，有我在，您放心了，我绝对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流程，对症干的。 难道不说了吗？ 走，来， 干嘛？ 往里塞羊肉片呢吧？ 您说的那个是羊肉，在外头有一棍穿过去，那叫羊肉串。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买烟袋锅那杆儿，我这吹着看通不通。 可以装东西是不是？灌麻酱，往里铺香菜，偷老板这儿的素材，对不对吧？ 哎，看， 你们俩上 看，看了吧？ 哎， 啊，没什么事。 我想问个问题啊。你老带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查一查？ 没有，老板，您看这两个人绝对没有问题，我的人， 你的人， 手栽培的，为您服务啊，给您辅助。您说带线就带线。 行， 一个月后。 哎呀，看看今天这个收入怎么样？我也该好好查查账了。哎，这里是个什么？是个字条啊。哎呀，快来人吧，来人、 什么？老板，怎么了？啊，谁偷直播酱啊？ 我这办公室里有个直播酱吧？你看这字条上写的什么、 我会孩子，不会有第三次。 去，您出去，谁让你进来了？ 不行行，我会还的，不会有第三次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什么？ 会还的。这我觉得有人偷你东西了。 不是觉得，就是啊，这就是在报警呗。 不会有第三次的，老板，你被偷2次了。 我这不知道啊，我这今天才发现。 我就说得加强管理对照。 你都加强成这样了，还偷了2次了呢？你加强到什么程度？你那俩人呢？哎，对，你那俩人呢？就是他偷的吧？ 一个火锅店前员工回店偷钱，并留字条说：“我会还的，不会有第三次。”老板啊，看到字条才知道被盗，立即报警。